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06集。秋爸爸咳完了又看了会儿电视，就被秋叶赶回屋睡觉去了。秋叶趴在沙发上看漫画书，边看嘴里还边念念叨叨地说着台词。边南瞪着眼看了一会儿电视，站起来把秋意拉进了里屋。 哎，你刚打什么电话了？是给医院打的吗？ 嗯，跟医生约了初3上午过去看看。拉我进来就为了问这个呀？ 是啊，刚咳成那样的能不问问吗？ 我以为你叫我来是干这个呢。 我靠，要不顺带手耍个流氓吧。 边南立马抱住了秋意，手伸进他衣服里摸了摸。秋意在他耳边低声说话的声音让他半边身子都麻了。秋意没说话，唇顺着脖子轻轻蹭到他耳垂上，又慢慢滑到了嘴角，舌尖在他唇上碰了碰。边南偏了偏头，压紧他的唇，舌尖跟他纠缠着，从齿间顶了进去。因为一直能听到秋燕很投入地在外面边看书边念叨，所以这个晚两个人都挺放心，带着许久没有亲密接触的急切。秋意的手很暖，从腰后摸到后背时，边南感觉到了身体里随着暖意蔓延开来的兴奋。他在秋意腰上捏了一把，手往下拉开皮带探进了他裤子里。秋意松开他的唇，很轻地哼了一声，往他身上顶了顶。 你确定要现在整分多秒吗？ 应该够吧。 我锁一下门。 边南有些不情愿地抽出了手。秋意拉开门往外看了一眼，关上门落了锁。边南过去拉着他往床上一拽。 来吧。 小点声。 不知道。 边南直接扑过去跨到了秋意身上，把他衣服狠狠往胸口上一推，低头吻了下去，手也直接摸进了他裤子里。 靠！这以后都穿运动裤了。 这话跟你自己说，我每次都跟开宝箱似的，太费劲了。 话真多。 事后，边南躺在秋意身边喘了半天才慢慢平息了下来。秋燕今天还算给面子，平静下来之后，边南才听到他还在客厅里跟念经似的念着漫画书。 哎，你赶紧收拾啊，二宝这念的我有种马上要睡着的冲动。哎，纸呢？哪儿呢？没有啊。 啊， 那大概是用完了。 我靠，用完了？说，你是不是晚上偷摸自己玩来着？ 没那条件，二宝躺边上了，我要玩得去厕所。这齁冷的天，你这冻坏了你就没得玩了。 臭不要脸的玩意儿！还有纸吗？ 在外屋呢，你去拿吧。 你大爷，这怎么出去啊？ 我也出不去啊，不想动，要不等风干吧。 滚蛋！ 哎哎， 我去拿吧。 我衣服好用吗？ 好用啊，柔软吸水，一擦就没。别瞪我呀，这都是你自己的。哼，你要是不服气，就把我的也擦上来呗。 算了，你去拿纸吧。 边南拿了纸扔给秋意，关好门，又去院里洗了个手，回屋坐到秋燕身边。 看什么呢？念这么起劲？ 听了这么久都没听懂吧？你是不是耳背啊？ 嘿，小东西，我发现你现在很嚣张啊！ 嘿，其实我不念就看不明白。 别看字呗，我以前看漫画就不看字，看个画猜个意思就得了。 难怪你学习不好呢。 嘿，你信不信我揍你啊？ 不信，你舍不得。 还真是舍不得。那你哥揍过你吗？ 揍过，我不想洗碗发脾气摔了一个碗，他就揍我了，可疼了。 我以为你哥也舍不得打你呢，这么懂事儿，就是有点精力过剩。 他可舍得了。 别在背后说我坏话啊，我就打过你那一回。 还骂我了呢。 你欠骂呗。 秋意打开门准备去院里扔纸，一抬眼看到院门被推开了，申涛拎着几个袋子跳了进来。 你怎么来了？ 我婶从乡下拿来的年货，太多的吃不完，我拿点过来。你手上拿那么多纸干嘛？他说完一抬头就看到了坐在屋里的边南。申涛顿时笑得有些飘忽起来。 小涛哥哥。 嘿嘿，乖。边南，你放假了 啊？哎，好漂亮的腊肉啊。 自己家做的，我还挺爱吃，没那么咸。 小涛哥哥，晚上在我家吃饭吧，涮腊肉，大虎子晚上也在我家吃呢。 你晚上不回家吃啊？ 啊， 大虎子明天也在我家吃呢。 明天？明天是三十，我没记错吧？ 啊，是啊。 边南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。申涛的眼神有些复杂。申涛没说话，回头看了看秋意。边南突然有些不踏实。申涛并没有说什么，但他还是能感觉到自己这么一冲动跑了出来，果然还是给秋意找了麻烦。申涛拿来的东西不少，加上今天买回来的，感觉出了正月也吃不完。申涛帮着把东西都收拾好，又跟邱爸爸聊了一会儿之后站了起来。 我回去了，我家还有一堆事儿得弄。 我送你吧。 小涛，替我谢谢你家里啊，这一堆吃的要没死二宝了。 没死二宝没事儿，您别美就行，少吃油腻对身体不好。 你快走吧。 邱爸爸马上挥挥手。申涛和秋意出去之后，他转过头小声对边南嘟囔了一句。 这申涛啊跟秋意一样，就爱教训人。这吃点油腻的有什么，又不是天天吃，你说是不是？ 叔，我也就是教训人这事儿干不利索，要不我也教训了。您这身体啊是得注意。 没劲，怎么你也这样？ 这次吃点没什么，下次再吃点没什么，下下次再吃点也没什么，这累一块就多了呗。您别总跟二宝在一块儿，就学得跟小学生似的。 啊，你这还教训不利索呀？ 这连教育带损的比他俩都还狠呢你。 我随便说说，您就随便听听。 这没到四点就黑成这样了。 估计晚上要下雪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熏鱼有点咸，做的时候别搁盐了。边南是不是跟家里闹翻了？ 差不多吧，他还没跟我细说。 是为你俩的事儿？ 有点意外，被他家里知道了。 那他住哪儿？ 租了房子。哎，你这是审问呢？ 审就审。这事你怎么想啊？ 我能怎么想？你想说什么就说吧。 我也没什么要说的，就是有点担心。他这是豁出去了，冲动也好，没办法也好，总之人家现在是因为你回不了家了，是吧？我怕以后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这事儿就是捆着你的绳子，也没准还能把边南也捆着。 不怕我好呢？ 我是你朋友，跟边南就是认识，有什么事儿我肯定会站在你这边想，可能有点自私。我就是想提醒你，别让这事变成以后你俩的负担。感情这种事儿，本来就是付出，你付出，我也付出。你懂我意思吗？ 懂。没恋爱可谈的人，整天就琢磨这些。 别挤兑我呀。那我站边南那边也说一句吧，他性格想法什么的跟你差得远，他冲动，也不怎么爱想事儿。以后变不变不知道，但你时间长了，别因为这些挑他毛病就行。反正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这样。 哎，行了，我知道你意思。 行吧，我不说了。这阵放假在家里没怎么说话，说这么多都口渴了。 哎，要回屋喝口茶吗？ 回家喝。走了，你回吧。申涛把外套帽子往脑袋上一扣，往胡同口走。秋意原地又站了一会儿，把烟抽完了，才转身慢慢往回走。自己能跟申涛这么多年朋友，大概就因为他俩都是想得多的人吧。申涛父母离婚复婚闹过两回，他有时候感触很多。申涛说的这些他其实也想过，但他并不是太担心。边南决定对他隐瞒从家里跑出来的事儿，已经说明了边南不想因为这事儿让他有什么压力。比起这些，还不如担心自己，因为忌日临近而每天都会出现在梦里的妈妈，身体情况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的老爸。大概也就边南这种心大的能放水缸的人，才不会觉得跟他谈恋爱很累吧。走进院子的时候，边南正好关了房门出来，一看到秋意立马就蹦了过来，把他推出了院子。 你怎么跑出来了？ 你爸要小便，说为了维护在我面前光辉的形象，让我出来回避。哎，申涛那家伙说我什么坏话了？ 就确定他要说你坏话吗？ 快说。 也没说什么，好话坏话他都说了。 靠，他还能说好话呢？ 为什么不能说好话呀？ 他是你娘家人，不太可能帮着我说话。 哎，等会儿，我娘家人？ 啊？怎么了？你有什么意见？ 我还觉得万飞是你娘家人呢。 你这就不对了，你是我媳妇儿，你得正视现实，这才是正确答案。 亲爱的老公，那你打算怎么把我当媳妇儿啊？ 每天十二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